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呢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么今天呢白天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今天的气温呢是在7度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4，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外出的朋友们请注意这个添加衣物，来注意保暖。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的，下面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国贸桥到永安里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受去往西客站车多影响，西站北广场西向东方向以及西站南路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好，以上路况信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大年29了啊、也是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节目了，明儿就30了，我们就得一起去扭一扭了。 首先要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啊， 祝大家狗年吉祥，是吧、 万事如意啊， 旺旺旺，是吗？ 你这个很形象。 好吧，那么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了啊，那今天呢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大家呢如果想通过我们这个电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给身边的朋友亲人或者自己送上一份祝福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把您的微信发送过来。另外呢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贴的春联儿。大家呢也可以晒一晒啊，您家今天这个大门上贴的是什么春联儿，拍个图片也行啊、把文字发过来也行，咱们呢一起来分享这里的开心和快乐。另外呢虽然是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但是呢我们依然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们依然呢要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服务。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亲爱的帮友们互帮互助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新春快乐，过年了，祝我的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全家幸幸福福的， 希望我们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家闺女已经找着她喜欢的男朋友，希望她呢早点结婚，给 给生个小宝宝，我负责给他们带。 愿我们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工作顺利。 祝我们家小外孙女能够考一好中学。 在新的一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愿我闺女早点找到中意郎君。 我祝我们家宝贝儿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有没有点过年的意思 啊？这个反正闭着眼睛听了就感觉方明在那扭呢。 不是，你知道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逛超市的感觉。 哪边超市里都放这个？ 对啊，很多过年的时候嘛，超市也好，一些这个大的商厦也好啊，基本上就会循环放类似这样的歌曲。 步步高喜羊羊、 啊、步步高喜羊羊、 啊、 包括一些什么什么祝你平安之类的啊、 哎、对， 好吧，我们就一边逛一边帮大家服务 吧。是吧，你今儿准备先从哪儿逛起呢？ 今儿先从哪儿逛起啊？我们先来说一条这位听众的分享的话吧。 什么话？ 在这特殊的时刻，我要真心的感谢几年来帮助过我的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美满，顺心顺利。我也会像你们一样给出更多的帮助，让生活更美好，让社会更有秩序，让世界更美，让人生更有意义。 好，刚才方明念的这就是今天咱们出的一个上联，看看谁能对上下联来。 有点长啊。 要了命了。 对，基本上我看大家分享的这个祝福的话语呢、都是什么阖家欢乐呀、万事如意啊、身体健康啊，还有的说希望新的一年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之类的啊、 哎、 就是给自己一些梦想。 你看吧，咱们刚才说从哪说起哈，咱这个在这种祝福下也要说走就走的旅行，还真有人就要走。啊，有人就说了，我打算三月份去趟哈尔滨啊。还有雪吗？我作为一个三月份曾经去过哈尔滨的人，我很负责任的告诉您，您在飞机上还可以看见雪。啊，因为这个飞机在这个就是这个东北平原上空飞行的时候，你往下一看，那白雪皑皑，有好多地方就真的喊三月份绝对还没化呢。我去的那一次大概快到三月底了，咱们北京是已经停止供暖了。哎，但是这个茫茫雪原您还能看得非常的清晰啊，雪都在。但是到了城市里边啊，基本上就没雪了啊，除非它这个特殊情况它下雪。但是呢，就是它是那么一种状况啊，比如说这个路上白天的时候啊，它就已经开始回暖了，它那个过去有雪啊，它也化了，都是那冰啊。然后呢，白天化了以后它就是泥啊，等到太阳一落山呀、啊、然后气温下去它又冻上了。你晚上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个满地都是大冰岗子，哎，一不留神你能摔一屁股墩儿，哎，就那么一种。到了夜里还是特冷，人家那边暖气啊还没停呢。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作为一个老北京的鸡童啊，说了好多人哈尔滨的事儿。 哎，这是因为我真的是在三月大概二十几号的时候，我就有一年啊去过一次 啊、我是在某年的春节期间去过、那还真是冰天雪地。但是三月份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我觉得雪应该是能看到的、但是应该不是就是最 你城里边 最美的那个雪景。 城市里边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说到雪啊，这应该是咱们北京人今年的，咱不能说是痛吧，也算是遗憾啊， 就是没看着。 对，前两天我们休假的时候坐飞机往南方走，哎呦、那大片的雪， 哎， 就感觉到了这个大兴安岭似的，但其实呢、飞机底下是南方， 哎， 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好，那咱们问问东北的朋友，哈尔滨的朋友啊， 三月下旬了还下雪不？ 对，去那儿还能看到雪景不？ 也没准三月你不准上学、是吧， 我觉得过了春节那两天应该能赶上，但是到了三月份 不一定哈，不一定，也得跟气温有关系啊。万一又来场寒流啥的呢？ 是，还得跟那个，就是它有没有这个暖湿气流和这个寒流的这种交汇啊？哎，这等等等等啊，各种因素啊。 得，咱说话都改东北味儿了啊。 好吧， 杠杠的。 哎， 好，下面要说点台湾的事儿啊。 哎，就是这位朋友要去台湾旅游。 对，他说，请问去过台湾的帮友们。就是台湾不是要用台币吗？新台币吗？他说我这个台币呢是在北京换好呢， 还是到台北再换？ 对，还是到那儿之后再去换，划算。 以我的经验啊，就是他是这样，就是你换汇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以一个就是一般都是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 嗯， 哎，你不可能拿着这个人民币到别的地方你随便的换，哎，所以呢，我们一般通常的做法就是，尤其是按照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来讲啊，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它是还是比较强劲的。 嗯， 然后我建议这位朋友，您在北京，您踏踏实实的您换美元。啊，换完了以后呢，你可以拿着这个美元呢到当地，哎，再换当地的这个使用流通的货币。 嗯， 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啊，这个它的汇率它是不一样的，哎，这个你拿美元换其实更合算。 对，有些地方那个手续费啊， 哎， 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每天的它这个汇率都有变动。 对， 所以就是也得看当天的形势啊。 嗯， 啊，也问问刚刚从那边旅游回来的朋友 啊， 或者打算去的朋友，或者 有经 验的朋友、 啊， 对对对，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他留了电话了，是13691421081369142108。 好，下边这位朋友不想出去。啊，我就放假， 搁家看电视， 在家待着啊，我宅着，我看电视行不行啊？我看电视，我又不想看那个普通的频道，我看看那个咱那个歌华有线，现在它专门有一个3D 频道，哎，那个3D 频道它有时候它试播一些3D 的节目啊、 嗯， 试播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改成正式的？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那个3D 频道呢，你必须得戴眼镜，就跟看那个3D 的那个电影一样。戴眼镜看才能看出那 3D 效果来。他说用什么眼镜来看也可以那个就是能看的效果比较好，谢谢大家了。我觉得您如果买一副那个在电影院看的那个 3D 片子那个眼镜应该就可以。 嗯， 但是现在不是所有的影院都有卖的，就是一般咱们去影院看电影都是人家那发完了，你看了以后呢 还给人家， 还给人家、 啊、对，还得消毒、留下一波用的哈。 貌似好像有一些影院他会在他外边那个销售 的 地方，哎，比如卖什么纪念品呐、啊，卖那个电影杂志啊、海报啊，那些地方还有卖这个 3D 眼镜的。 嗯，网上指定有啊。 哎，网上也有。 对、 哎、您要想看的效果好呢，您就买那个贵一点的。哎，要是一般的呢，恐怕看出来效果就不那么好。 你那多贵算贵啊？ 那我也没具体的去查过这个价格，有知道情况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对，肯定这个价格档次要拉得比较 开、哎、大概这个对价格在一个什么区间呀、啊？都有什么品牌呀、啊？是不是都有什么型号啊？ 嗯， 咱们听听大家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比较让这位阿姨着急的事儿啊。 怎么了？ 对，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他说呢，我想替一位老大姐啊求助，就他们家卫生间那个铸铁的下水道啊，管道呢堵了。 哟，这 物业呢也挺热情的啊、 嗯、 帮助疏通，但是呢一不留神呢，在疏通的时候啊，把检查口那盖子给弄坏了。 嗨， 说他这盖子呢是就过去老旧楼房的那种塑料配件的、 嗯、 说哪儿都买不着。 嘿， 也去附近的五金百货店了，说有的都关门了， 嗯， 更找不着了， 放假了人家。 对、 啊、 说这老阿姨挺着急的，这修理工呢也是爱莫能助，说屋子里现在呢很多地方都有脏水，说这年都过不好，就特别着急啊，求助咱们的帮友、 嗯、 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就现在还可以买到铸铁下水道的那个检查的盖子、 哦、 赶紧跟我说一声，或者啊就是假设说因为都过年了嘛，好多关门了、 嗯、 买不着，那目前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一下，别的大过年的满屋都是水啊，天儿冷， 是 就是最起码让他先对付过去是吧？ 哎 哎，慢慢再修啊。留了电话啊，电话是1561182368，1561182368。 嗯，这个那种老式下水道的那个盖子，它是用两个螺丝拧在上边的。 这个天长日久以后基本上就都锈死了。 对， 这个如果是想把那盖子打开拧那螺丝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把那螺丝拧坏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您是就那螺丝坏了，还是说这个盖儿就是实在弄不下来就给敲碎了？反正我估计可能是后者这种情况。 嗯， 哎，配不上原配的，只能凑合。你看我原来我妈他们家那个老楼的那个就坏过一次。 嗯， 最后师傅没办法，就拿一个铁那个就是用、那个、 铁盖子、 铁片啊，哦、这个油漆桶捡了个铁片给怼在那个眼上，然后外边拿东西给它铁丝勒上，然后拿东西缠上，再缠上塑料绳啊，再缠上，反正总而言之，它不如那原装的严实啊。 但是原装的确实找不着啊， 哎、原装确实不好找。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啊， 只能先对付上、 哎、 就是平时也多留神着点，注意着点啊， 你又不能把它焊死了啊，因为这个东西你万一以后又出问题了，你要再查的时候你还得拆它、嗯、 哎，反正是挺着急挺麻烦的啊、 哎、我也见过有的那个邻居家呀，这个出这问题以后人家怎么弄呢、 嗯、 弄一个木头的塞子，哎，因为它那个口是个圆的嘛，差不多大小的木头塞子，哎，这个怼上以后拿锤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给他 先怼上， 给他怼上、 嗯、 啊，给他塞上，咱再慢慢的去买那合适的那个配件去。万一是不是这期间又有什么水啊味儿的往外漏呢？这不是也能临时的去啊堵一下啊？但大概我能、 嗯、 我看见过的， 反正如果说是配不到那个原装的盖子，就只能先找这些方式先对付着、 啊，先对付着。 对， 啊、 顺便这事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如果你也是处于这种状况啊，老楼的这种，咱们时不常的就是清理清理。咱们别让它等堵了再出这样的麻烦、就不大好办了。 对，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它都会在那个一层的这个家里头啊，这楼上呢我还没太注意过，它一般这种老式的下水道堵啊都特别爱堵在一层。哎，这个什么往外反水啊，什么冒水啊，基本上一层的这个住户用遇到的这个情况比较多，你很难想象那个水它能堵堵堵能翻到三楼去，是吧？那个管子得堵成什么样啊？ 反正是挺不容易的啊，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呢，就是最好能够尽快的解决，哪怕是缓解一下啊。谢谢大家了， 嗯、 这位电话我们再说一下啊，15611823268，谢谢了、 嗯。 这位听众大过节的他也不闲着啊， 想出去。啊，您打算骑着这旅游去？开个玩笑啊，人想问一下，有哪儿能给这三轮电动车加个棚子？这个有一些地方就是有这种，他专门卖这种遮阳棚， 嗯， 他就应该管安装。啊，这个您最好就去这个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种店里头问一问，有时候他会在这个店里头，他有一些代卖也好，或者是他附加服务也好，应该有这种加棚的这种服务。 但我觉得这大过年的哈， 估计 都 休息 了 啊，师傅人都回家过年去了， 下午都歇了，嗯， 难点啊，实在不成您先弄上把伞，啊，我这是开玩笑啊， 什么伞？降落伞是吗？ 就是这意思啊。您要实在想让它有一个棚，但是现在我估计这个用这棚防寒的这个 作用不大啊， 作用是想达到的目的，但是现在如果一时半会儿加不上的话，您要不然就先别开着出去了。我看有好多这个开电动车的朋友想了好多那种防寒的办法、 嗯、 啊，一弄大棉垫子 啊， 在那个 我看到还有在里面支帐篷的呢， 哎，在车顶支一帐篷。 对啊，就那车它不有一斗吗？ 啊， 那小帐篷， 那小帐篷 搁在里面铺点被窝什么的。 哎，对，所以还有弄那个大棉护手啊，这个还开车的时候穿上大棉裤、大皮裤， 行了， 是吧？ 反正那个您不着急，您就等过年再说。 对对对， 啊、 肯定有啊。 嗯， 或者说哪位朋友知道是一个具体的什么地方啊，哪有，您跟这位朋友说一说也行，他也留了电话了。13269231701，13269231701。 这位朋友呢，找点药啊。这个他说我父亲呢是真菌肺炎，求助大家呢知道，就是什么地方能够买到抗真菌药，叫做福利康错口服。 口服药。 口服药， 嗯、 对，他没说是片儿还是剂啊，反正就写了个口服药，叫福利康错口服药。反正吃药这事儿啊，我们。首选建议就是遵医嘱啊，遵医嘱 啊， 这个要谨慎啊。电话是13716365223，13716365223。 5223。 哎，有可能医生是说啊，您买点这个药去吃吧。 嗯， 但是他不知道在哪儿卖啊，或者医生他看病的那个医院可能没有这种药 啊。 您是不是比如说换个医院呢？哎，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反正这个别自己在。比如说一些不可靠的渠道， 对， 是。 总而言之，就是您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开药方，别都拿自个儿当大夫啊， 一定要慎重啊。 大夫他也是术业有专攻，分科的呢，是吧？ 哎， 好，我们再来帮这位老先生找个人啊，他是写信找人的啊， 用书信的方式跟我们联系，这还真不多了。 对，他说我这个，哎呀，他写的有点草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手机当中的通信啊，不小心被他都删了。 哦， 所以呢，他和一位李师傅失去了联系。这位李师傅呢，是住在朝阳区水锥子的。 哦， 水锥子还是水 水 对 子？水对子， 水对子是吧？啊，水对子啊，朝阳区水对子的李师傅失去了联系。他说，能不能在广播里说一下啊，李师傅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呢，请您呢和住在潘家园的刘师傅打个招呼。 这水对子那住着60多个李师傅，潘家园那住个70多个刘师傅，谁跟谁呀？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如果是帮帮团认识的朋友哈，他就是一说他可能就知道了。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信息？比如原来在哪儿工作呀，或者说他有什么特征啊？ 没说，就说住在朝阳区水对子的李师傅。 啊，留电话了没？ 对，给住在潘家园的刘师傅打个电话啊。 嗯， 电话是1366132138713661321382。 好，咱们这位刘师傅除了找人以外，还有一个转让啊，也是通过这封书信发给我们的，咱就一块儿说了吧。这位刘师傅他有一个温泉的卡啊，泡温泉的卡，一共30次，原价2080，哎，这个一次没用过啊，到2019年的12月才到期呢。这个你看，现在是2018年的年初啊，这个可以用到明年的年底。现在呢，想以1600元的价格转让出去。这个温泉的酒地方在哪儿呢？是在安定门外东小口有一个温泉宾馆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这个刚才咱说这刘师傅联系啊，再把他电话说一遍：1366132138。反正您要是在那附近吧，我觉得， 嗯， 哎，这个经常去泡泡温泉，其实也挺好的哈。这个交易的时候，最好咱们到那个现场，是吧？ 嗯， 刷一刷这个卡，或者问一问工作人员啊，等等吧。 哎呀，您不等着李师傅一块儿泡了？ 哎，对了，万一联系上呢，老哥俩一块儿先泡一会儿去，好吧？ 好， 这主意不错。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 嗯， 他说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过年包饺子。有什么创新的馅儿没有？ 创新的馅儿 就别老三样，什么白菜、猪肉啊，韭菜、鸡蛋呐、啊，什么三鲜呐、啊，反正就那几样啊，什么什么胡萝卜、牛肉之类的， 是 就是有什么创新的馅儿？ 是刚才跟你说创新，我第一反应那创新的皮儿啊，这有好多朋友用、那个、 各种颜色的， 哎，对，用胡萝卜汁啊。啊， 菠菜 汁 儿 啊，哎，这个还有黄，这是什么是黄色的？反正就是能把那个皮儿弄得五颜六色的。 南瓜筋 啊，南瓜汁儿、 茄子汁儿可以吗？ 茄子汁儿。哎， 没试过 味儿啊，那是 淡淡的紫色啊，薰衣草的颜色啊。 我天哪！ 对，这个皮儿好办，您兑点什么这个植物的颜色啊，它就有色了。但是这个馅儿 啊， 关键就是它创新，其实什么馅儿都行、 啊。 但是创新之后好不好吃？ 要非得弄西瓜皮拌臭豆腐馅儿的，咱也不拦着。但是关键是它适合不适合？反正 关键它不好吃啊、 哎。我吃过黄瓜鸡蛋馅儿的饺子，哎。他是把那个黄瓜呀，就是咱那个黄瓜不是整根的全用，是把那个黄瓜呀给他那个绕着围绕着那个黄瓜慢慢的片成那个薄片啊，就是连那黄瓜皮啊、那绿色的皮不要把它都去掉，那个里边那芯儿那个籽儿那部分不要，然后再把它切成丝啊，切成丝磨成末，再加上鸡蛋末，哎，挺好吃的 啊。我吃过那个黄瓜鸡蛋馅儿，再搁点虾仁的 啊，可以， 挺好吃的， 可以、 嗯、 啊， 大家可以创新啊。当然前提这个创新之后、哎、就是这您得好吃才行哈、 啊。我还听说有朋友做西红柿鸡蛋馅儿的啊、嗯、反正就包的时候费点劲 都是汤哈、 哎、 好，我们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呢，再来分享大家的这个祝福语啊。 嗯， 这个挺应景的啊。 怎么着？ 红红火火的，说我转让的是东北大红花圆形海绵椅子坐垫， 呵， 特喜庆啊。 嗯， 直径是30厘米，这一对儿，这一对儿呢30块钱。 嗯， 谁稀罕啊？ 好， 谁拿走？ 大红的椅子垫。 对， 这个全新的啊，就东北那种，估计那种什么土布的那种感觉的啊。 哎、这个抱在怀里唱打起鼓来敲起锣呀，就过年了啊。 电话是13521333399，这也是微信号啊， 哎、 还可以发图片看啊。13521333399。 行，刚才那位朋友转成什么海绵的椅子垫？ 嗯， 咱来点值钱的。啊，这位朋友有三块纯毛的毛料想要转， 过去可值钱啊！ 哎，这过去老贵了啊，那个也是以前买的，不知道您买了多少日子了啊。中灰色的，2米6长，1米4宽，还有中驼色，驼色就是接近于褐色的那种感觉吧？哎，也是2米长，1米5宽。还有一块是藏蓝色的，2米7长，1米4宽。 嗯， 藏蓝色的是美丽绸，还有一块，这美丽绸是过去做领儿的，哎，不管做衣服、做裤子，它做衬领儿的，1米6长，1米3宽，啊，这么几块布料都是全新的，质量非常好。如果哪位朋友想要的话，打包全要，400块钱的价格，这个您可以。这个跟他联系，这位朋友留了电话，但是说呢最好发短信啊，因为打电话不太方便。那么号码是18001357338，18001357338。 嗯，这位听众呢家里有的是全新的萤火虫空气净化器，今年这个净化器好像没得用上哈，用的时候不得多啊。 其实也可以用，你不一定非得是那个 等着雾霾天再说哈。 哎、对，有那个报表的时候你再用，平常其实咱这家里头也有那个尘埃、 灰尘啊，什么毛之类的满天飞啊。另外，它有些那个是有加湿功能的，也挺好的、啊。 对了， 它这个是全新的萤火虫空气净化器，原价是300，现在是180。300块钱的话，我估计是一小个的。 哎， 是吧？应该是那种小型的啊， 小型的。 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好，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全新的景德镇功夫茶的茶具，12头啊，这12头就是12件吧。有精美包装 啊！你12头，我想起鲍鱼来了。 嚯、哦！您讲12头的鲍鱼得多少钱？这个茶具，这个瓷器，它有一个特有的这个量词啊，叫多少多少头啊。还加上精美的包装盒，15块钱就转让。哪位朋友感兴趣，自己来取，在朝阳门内，电话是13693530869，13693530869。 填不住太多的诗情画，说不完太多是心里话，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我的祝福，记得吗？绿叶总爱附最美丽的花，跟着你都是些知心话，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记得吗？当你离开家乡的那一个瞬间，去寻找你那向往的明天，当你踏上旅途的那一个冬天，送一个祝福伴你明天。 听着祝福的歌，我们送上祝福的话啊。我们这位网友说呢，祝京城帮帮团的团友们啊，每一位都能够在狗年大吉大利，身心俱佳，事事如意，旺年旺旺旺。 好， 后面这句我爱听啊， 没错啊。 小方明一年更比一年强， 哎、 你的搭档都听你的、 哎， 都哄着你，让着你。 好，我们都让着呢，我们都让着呢。哎、 借您吉言啊， 要反天了呀！这位朋友说，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给你们拜年啊。这个今天季童小厨说说东坡肉咋做呀？ 啊，一会儿说、啊。 又考我哈、啊， 这有点难是吧？ 好吧，那个慢慢说啊，等会儿。 这位说我是咱们京城帮忙团咱爸公益学校第9期的学员李帅，在这里呢衷心的祝福我们的校长王宝丽老师和全校的老师学员们，还有第9期的全体师生们新年快乐。还要祝我的金台路的同学李师傅啊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刘玉英大姐也是给咱们拜年，同时也祝自己的家人健康快乐吉祥如意。 家乡的那一个瞬间，去寻找你那向往的明天，当你踏上旅途的 艰难永远是昨天。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棒棒棒 棒棒棒 棒棒棒 棒棒棒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想着享受换地久天长。 2018新春快乐， 过年了，祝我的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全家幸幸福福的， 希望我们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家闺女已经找着她喜欢的男朋友，希望她呢早点结婚，给生个小宝宝，我负责给他们带。 愿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工作顺利。 祝我们家小外孙女能够考一好中学。 在新的一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愿我闺女早点找到忠义郎君。 我祝我们家宝贝儿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祝帮帮帮团听众春节快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是我们今年是吧？今年是鸡年是吧？ 鸡年， 我有时候容易犯晕啊。 你不用晕，你晕我晕不了，这是我本命年。 哦，熬过去了。 哎，什么叫熬过去了？这一年由于跟方明在一块主持节目，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年。 哎呀，就是嘴甜，谁也比不过你啊。 是吧？都得听你的。 这是谁哄谁呀？ 这不，刚才这个咱们的团友都说了，这一定都要听你的啊。 好， 我不知道大鹏听不听，反正我是绝对服从啊。 第一时段咱们是步步高啊，第二时段咱们是喜 羊 羊。对，总而呢是给咱们过节过年啊添点喜气儿。 嗯， 不老说这个没年味儿嘛，其实咱们这儿天天都挺有年味儿， 是吧？ 是吧？哎，每天都跟过年一样。 对，满嘴都是年，不是，都是甜的， 可快乐了啊。好，我们先来分享分享大家的祝福语啊。 哎，这个很多的朋友呢都发来了祝福的话。哎， 嗯， 这位朋友这么说的，预祝我的几位好友啊，他们是杨安平、司卫、张仲丽、杨小平、崔星海、冯斌、谢远峰、薄明亮，这个啊，得按相识的顺序来排的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区别，就先认识后认识。祝大家他们这些人新年快乐啊，也祝帮帮团来年更旺。 嗯，此排名不分先后是吧？ 对对，就是按照相识的顺序排的名啊。 嗯，这位网友小华说，方明老师啊，你不用叫我们老师啊， 哎， 叫我们主持人就行了。你看我说都不会话。 方明大姐。 对，说是个 给您拜年。 是个很会宽慰人的人。 哎， 听君一席话啊， 这个一片乌云马上上去。童老师是个很体贴的男人， 谢谢。 说话很谨慎，就是不想伤害别人，所以是个特别善良的人。 啊、您的意思，我要想伤害就能伤害是吗？ 说有你们二位这样的朋友呢，我们感到很幸运、很荣幸。祝所有的帮友们新年吉祥如意，全家美满幸福。 啊，谢谢 媒体大棚， 也谢谢您啊。这个，反正就是听他听的不多。 这位说，祝新的一年当中啊，咱们铁三角主持团。对， 哎， 新年快乐！在2017年呢，给我们带来了互帮互助的温暖，包括这个拍卖献爱心，传递正能量。那么信息回访感人的事迹，各位专业的嘉宾的老师传授知识获益，电波弘扬成人之美的喜悦，写得特别好啊！ 哎、谢谢 优美歌曲的精神享受等等。我爱京城帮帮团这个平台， 哎、 我爱方大同这个铁三角主持团队，衷心的祝福主持团队还有我们的帮友们，2018年春节快乐，万事如意，节目更加精彩。 我们也爱您。 哎，对，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些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是一种养料，你知道吧？ 没错， 就是帮我们能够。鼓足勇气就跟加油似的， 对， 你们都是我们的加油站啊！ 听见以后，这感动的无这个是吧？这五体投地的那种感觉。 行，到时候多发点红包吧，给我啊！ 好，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还有很多听众呢，就是祝团友们春节快乐啊！就是写的比较简单，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 没错，那么咱们看看啊，刚才求助的几位朋友啊，这个也得到了回应。刚才有一位朋友说，那个就是那个下水道的那个 堵了啊， 管道的那个检查口啊，那个盖坏了，说有点什么临时措施呢？那么这位胡先生啊，咱这位朋友就给出主意了，说您可以拿那个。瓷砖加玻璃胶，哎，或者是堵漏灵那种快干型的，您把它先堵上，哎，这是可以的，我觉得也行得通啊。弄一块瓷砖可能它会比那个口会大一点，是吧？正好把那口给盖住，然后在那个边缘上您先抹上那个玻璃胶啊，或者这个堵漏灵啊这种东西，是吧？然后把那瓷砖啪往上一粘。粘住了以后，它不是快干型的，它就干了啊！对，先弄那堵漏灵，拿它这个给它粘住，然后再用那个玻璃胶在那个缝的那个地方再给它打上玻璃胶，这样它就不会往外漏水跑味儿了。 反正就是哪怕是临时 哎， 弄一个措施哈，先补救一下哈，最起码能踏实过个年啊！ 哎，对了。 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饺子的事儿啊。刚才有听众说，能不能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创新的饺子馅儿？但是前提是它得好吃啊， 哎， 不能说什么酱豆腐拌大葱这都不行、啊。 这位朋友给推荐的哈，鱼肉馅儿。哎，反正我知道有鲅鱼馅儿是吧？ 啊， 哎，鱼肉馅儿，他还说是把这个鱼肉和虾肉一块儿打碎，弄成团儿，哎，来做这个馅儿。 说这个最健康、 哎，这是好主意啊。 对。这几位听众分享的都是他们吃过的，感觉还不错的啊。菠菜素馅饺子， 哦、 纯菠菜的 菠菜、 纯菠菜的，那就是说连皮带馅全是绿的， 都是菠菜 啊，都是绿的啊。还有说黄花菜木耳馅的饺子， 哦，黄花木耳啊。再加点儿，得加点荤腥吧。这个纯黄花木耳啊，太素了。 反正就是好素的，可能就不加了。这个有点肉，它能够把那个馅儿能粘在一起，是吧？过年嘛，它不就得粘在一起吗？ 哎、对对对。 这位说，豆腐馅儿算不算创新啊？ 哎，豆腐馅儿的我也吃过啊。 哦，你还真吃过？ 哎，对，但是 什么味儿啊？ 但是得用那种老豆腐，就是那不、也不是，就是那种那个北豆腐啊，那个。把它就是能够稍微的就是干一点。 豆腐和老豆腐有什么区别吗？ 不是老豆腐，咱要说老豆腐就成豆腐脑了。 啊、 是那个就是它老一点啊，它能把它是先蒸一下还是怎么样？反正你给它处理一下，然后让它硬蹦一点，给它搓碎了，然后去或者也有那细 纯豆腐馅的呀， 或者细对或者细致的朋友把它切成那个小碎末小碎丁，其实都可以。当然你也得调味儿啊，对吧？你调料你总得加吧，你是吧？愿意加点肉馅也可以加呀，但是它的主体 是 豆腐 啊、 豆腐馅儿好吃。 他还分享了这个做法，说就把那个大的豆腐啊。焯出水分、炒碎了， 炒碎了、 给它炒匀了 也行。 然后再拌点这个蔬菜，说喜欢荤馅的可以拌点肉馅做成饺子馅儿。说这种馅儿呢，我觉得很好吃，不腻，推荐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我其实我还可以推荐您那个叫冬笋腊肉馅儿，其实也可以。啊，是吧？您把那个。 就新鲜的冬笋啊，现在咱们超市里就有卖的啊，这个把它切成末吧，然后配一点那个腊肉的末啊，或者说您愿意配其他的其实也都行，什么火腿啊末啊都可以，这个我觉得做饺子馅应该也是非常好吃的。 好吧， 嗯， 这位说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您做不到的， 是吗？ 只要你敢想， 好吧， 季彤他就敢吃，是吧？ 对。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朋友啊，他也是有一个问题想求助大家啊，说什么时候下雪呀、啊？ 这 空气， 您这算求助吗？ 这空气也太干燥了，您、 哦、 这后边啊， 嗯嗯， 说我们这个屋里地板上啊，每天都有很多毛毛， 哦， 不是头发，就是那种毛毛， 对 对。说这墩布呢也墩不干净，请问帮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呀？ 哎，说实在的啊，这个毛毛它其实每天都在产生，就包括咱们的被子呀，是吧，你的衣服呀，你衣物上啊，甚至说你拿那墩布擦地的时候，那个墩布上都有可能残留一点那种棉絮。 所以说啊，就是如果真的这种毛比较多的话啊，不能先用湿的擦， 对， 得先用干的，咱们叫怎么擀一遍。 哎，其实就咱家里要有那个，我个人的经验啊、嗯、如果您是木地板是吧，哎，你家里要有，咱就是咱平常不是有那滚衣服的那个 滚 子，哎，它不是有那个胶， 但是那个不好、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胶，它经常粘的地板， 粘的地板上了， 对，你那个粘地毯行，粘床单行、 哦、 粘地板不行，粘瓷砖不行，它粘。我的经验是什么知道吗？就是 吸尘器， 不是吸尘器，吸尘器不好使， 嗯， 就是超市有一种卖，网上有卖啊，它叫拖地神拖， 哦， 它叫这名儿啊，但其实呢就是一个小拖把，上面呢一个平板，上面绑一块那种小、嗯、小布 啊，这是 毛巾也行， 卡在上面的， 对、嗯、它有一点点这个吸静电的作用， 哦， 就利用静电的这个原理， 就是你擦擦擦一摩擦，它自然就把那些东西都给吸上了、 哎、您擦之前呢，您先干擦，您别弄水啊、 嗯、 这不能弄水、 嗯、 先整个拿那个在屋里面拖一遍，你就会发现有各种毛毛包括头发都上来了，干拖一遍之后您再拿这个湿的布或者墩布去擦。 你这太费劲了，我直接买一擦地机器人啊。哎，据说 毛毛吧、 哎、据说现在有那个智能系统啊、 嗯、 就是你家里所有电器都可以由一个这个终端来控制啊，那个有一个叫小爱的啊，你可以跟他说，小爱同学把地擦一下，然后他就会指挥着那个擦地机器人在这屋里四处来回一转，哎，就把你那地上的那个毛毛都给擦干净了。 哦， 哎，然后你说小爱同学，那个把电视打开，我要看会儿电视，给我放哪个哪个电视剧的第多少多少集，然后他就给你播放了。 智能的是吧？ 哎，你看完了，你说我不想看了，把电视关上，我打开那个电脑放点音乐吧，他就给你放音乐，放个步步高吧，啊，你就放步步高，放个喜羊羊吧，他就放喜羊羊。 来听听听听喜羊羊。好，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怎么清理那个地板上的毛毛、 嗯 哎、但是那个真的挺讨厌的，就即便是你刚刚擦完就一转身的功夫它还有。 对，因为你别以为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啊， 啊、 哦、那个 我没以为你跟我开玩笑， 就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嗯， 就是前提是你这个是一套啊，一套系统都是同一个品牌的，同一套这个各个电器之间它会有感应，就是它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它的电脑实际上是去控制它，这个由你的语音来发出指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系统，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行， 嗯、 看看改明咱们帮友里面有没有转让的啊？ 哎， 收一个。 转让的。 我收一个啊。 好吧。 好。嗯、 刚才还有朋友问那个换外币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有很多朋友给出主意说，还是感觉还是在北京先换。 对，就换好了、 哎、 踏实。 对、嗯、这个您拿着这个硬通货出去，然后这个想换什么换什么啊，这都是可以的。 其实不用换很多、 哎、 就是换点零钱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刷卡的嘛，刷卡相对来说也更安全一些、 哎、 更方便一些、啊、 我在出去的时候也曾经在这个，你比如说到日本，你就可以直接在他的超市里边，凡是有银联标志的这个自动取款机上，你是可以用我们国内的储蓄卡，用这个银联带有银联标志的储蓄卡，你直接取外币的，但是它中间会有一些手续费，可能会比、哦、我大概算了算吧，应该可能会比你直接在北京换的话应该稍微的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基本上它的手续费，其实你在北京换也是要 需要有手续费的， 嗯， 它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区别不是很大的啊，这个现在就是出境这种购物啊消费啊都非常的方便，这个还是可以考虑啊，这个就是不带那么多现金的。 好，就是那位下水道出问题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有一位热心听众说，你弄不好的话呢，记我电话。 哦， 我已经把这位的电话私信给他们了啊，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尽快的解决啊，你也是踏实的过个年啊。我们再来， 兄弟准备见义勇为了。 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分享的祝福吧。 嗯 嗯。 祝福啊，看看、啊、 这位说，我怕新年的钟声太响，你们会听不见我的祝福，这听着有点熟啊。 嗯， 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时至团圆佳节，我和我90岁的老父亲选择现在送上我们新年的祝福，提前两天呢给所有的朋友们拜个早年，那么为您春节泛滥的祝福做一下合理分流要不然就堵在一起都分不出来了啊。 哎， 祝所有的帮友们新春快乐。 是啊，刚才还有人考我呢啊，问那个东坡肉怎么做啊。其实东坡肉咱们就是咱们所说的，如果你在某种意义上理解的话，就是红烧肉啊。就是为什么叫东坡肉呢，东坡苏东坡爱吃红烧肉，他也做红烧肉啊，他做那个红烧肉可能跟一般的红烧肉比起来味儿稍微有点不一样还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就是基本方法都差不多，但是呢可能个人的调味啊还有这个烹饪的手法不一样，它可能谁会更好吃一点啊，谁会也味道一般一点。基本的这个做红烧肉的方法我想在节目当中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啊，五花肉是吧，带皮啊，处理干净了以后洗干净，切成这个大概2.5×2.5的这种方块，放到锅里头焯水，焯完了以后这个用冰糖化了以后炒糖色，炒完糖色以后呢这个加上这个各种调料再加水这么一炖啊，葱姜蒜糖醋酒，反正大概是这些这个调料啊，酒我说的是料酒啊。 嗯， 哎，现在如果您想更方便快捷一点呢，您把它放到那个就是把炒好糖色的这个肉呢码放到这个电高压锅里，然后把这个葱姜蒜呀这些调料这个加好了，然后呢来去拿那个电高压锅去焖它一下也行啊，这个也可以做出那个味道来。我的建议是呢，您在焖的这个之前呢先不放盐啊，这个就是包括您自己拿锅炖的时候，等到快出锅差不多之前熟了的状态之下再往里放盐，如果盐放太早了以后味道就不会太鲜香，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就比较老吧，比较咸啊，这个咱们 咽什么口水啊 说这个还不咽口水吗啊，如果您还要从根本上让它更好吃的话啊，您可以打一个高铁呀、啊、或者飞机的票啊，您到南方，您从南方买回那个鲜的肉回来做啊，那个味道会更鲜美、 这个可以有啊，但是机票钱你报销啊、 哎、或者直接到南方去吃啊。 哎，说到买肉啊，这位说，哎呦真是过年了，我刚去这个超市了、连购物车都没了、哪儿哪儿都是人啊。 是吧， 华联人少，我去的是物美，不行我就奔华联吧 未必 啊，未必啊， 今儿这日子哪儿人都多呀。 嗯，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祝福啊。网友钟镇说，祝我们的团友们一年一年又一年京城帮团大拜年，互帮互助多热情，节后欢聚再团圆，说的真好啊。 你看 汪玉珍啊说，主持人辛苦了、我们不辛苦啊，你们辛苦了给大家拜年了， 谢谢， 祝所有的帮友们全家幸福安康、祝帮友们春节快乐。 雕刻时光说，感谢帮团这个平台，通过帮友们之间的互相帮助拉近了听众之间的距离，当家第一人方明啊，美丽聪慧，季彤变成了季小厨，大鹏电子达人啊，每天都给大家带来欢歌笑语加上幽默。然后我再要感谢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帮助我解困的人，温暖阳光。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老公，感谢您工作一年辛苦了，希望来年不要太累了，慢下来。儿子呢也接下来是给儿子的祝福啊，儿子学业有成，希望2018年大家身体健康，大吉大利，家和万事兴。 哈，都祝福到了。 嗯， 从咱们仨到家里的所有人，再到咱们帮团的所有朋友， 对， 想得真周到。 其实不用感谢我们，因为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这位听众王宝说，我是京城帮帮团的热心听众，也是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一名志愿者。在京城帮帮团的节目里，我感受到了公益精神的发扬光大，一句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已经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也感谢你们在节前呢还为大家服务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你确定他不是把名字少写了一个强字吗？ 啊，不是。在此呢，我借着这个平台呢，向所有的朋友们送上新春的祝福，也祝公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新春快乐。在帮帮团里得到了太多的关心和支持，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嗯， 那第九期学员已经结业了，我估计在过年之后呢应该是第十期的招生了。所以想学智能手机电脑包括参与一些其他这个业余活动的朋友啊，可以在节后继续关注我们的招生启事啊，届时我们将随时向您推送。 好， 这位听众啊，他这个网名特拗口啊，叫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你来一遍，哎，说快点。 红鲤鱼绿鲤鱼与 得加一个鱼，红鲤鱼与绿鲤鱼 不行， 与驴。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过节嘛就开心啊，大家可以练练啊，练练嘴皮子啊。 这是个绕口令啊。 对，他的网名就叫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说祝所有的朋友们，还有你们节目组春节快乐。您这话挺简单的哈， 这三位怎么凑在一块儿的啊？ 您这名儿是真不简单啊。 嗯， 好吧，祝福大家。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送上一曲祝福，也表达我们真心的祝福啊！祝福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的每一位帮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其实很多支持都是默默的支持，而且很多潜水的朋友啊，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旦我们节目当中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立马就潜上来了。 对， 特别感谢你们啊！ 是， 同时也感谢你们的家人。 嗯，刚才你说没人表扬大鹏啊，马上就有朋友来表扬大鹏了，说。 啊，那就不用念了。 对，说两句吧。说上个月呀，我已经表扬过他了，感谢过他了。说大鹏是个特别特别热情、孝顺和善良的利他的孩子啊。这个另外还表扬香露啊，还有李雷啊、 芳华呀， 嗯，都是我们的铁杆替班是吧？ 说我特别喜欢他们啊，我是不是在这表扬人家，我叫自不量力啊？其实不是啊，您的表扬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加油站， 没错啊、嗯。然后说祝福你们啦，祝福所有的好心的帮团朋友们，天天默默的祝福你们，因为有了你们的帮助，我才能生活的这么好。 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网友咩咩咩呢，也是期待自己的家人、朋友、亲人，特别是帮帮团里的所有帮友们，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度过每一天。 嗯、 小狗。汪汪汪！ 好， 我会说。 说到这个小狗汪汪汪啊，有一位网友啊，他说昨天中午啊，听别的广播、嗯、说他们放了一个乐曲，都是模拟小狗的叫声，好像是一种什么波尔卡吧？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哦、小狗波尔卡。 对，说你能不能搜出来播一下？嗯、我没听说过小狗波尔卡，但是我听说过那个小狗圆舞曲， 哦、 是肖邦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选的是这个啊？ 等哒哒等哒哒， 但是它里面好像没有狗叫，你听一下啊，是手机里放的。这是您想听的那个吗？ 这小狗够闹腾的 啊！他是说里面有模仿的狗叫，但是《小狗圆舞曲》里当中好像。没有模仿狗叫的 那 个 那可以 桥段， 你可以配合一下哈、啊。 我配合吗？ 当当当当当。非常优美啊。 好吧，我们有空的话再搜一搜您说的这个能够模拟狗叫的曲子啊，希望大家喜欢。 嗯，啊，这个包饺子推荐好吃的馅儿，又有朋友给推荐了啊。人家随心走说， 我先把这关了啊。 嗯 啊， 推荐的是葱头牛肉馅儿， 嗯， 很好吃啊。还有藕馅儿，啊，这个加一点肉馅儿，藕，知道吧？ 嗯， 莲藕，把它给剁碎了。 哦， 这个、 我知道。 哎，藕，还有这个什么，是菜都能做馅儿，只要有材料够就没问题。 嗯， 啊，基本上是咱们市面上吃的菜，这位都能给做成馅儿啊。像你说茄子馅儿。也可以， 其实像夏天有人吃过呀， 哎，对对对， 也是就是汤特别多啊。 对， 嗯， 我记得还有朋友做青椒馅儿的，是吧？这个反正都可以，这个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吧。 嗯，刚才不说了吗？ 嗯， 没有想不到的， 哎， 也就没有做不到的啊。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做饭这事儿吧，其实它是特好玩的一个事儿，你可以无限的创意。你不一定拘泥于某种形式或者是某个菜谱，是吧？只要你想做，你就可以试试。包括我说那个什么西瓜皮臭豆腐馅儿， 吃饭就是一个在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永远创新，是吧？ 西瓜皮绝对是可以做菜的。 嗯， 哎，这个你把那个最外边那个绿的那个硬皮把它去掉，里边就是在这个吃的那个芯儿。之间的这段这个皮是非常的、 啊、行，你也别比划了，你赶紧给你夫人打电话，今儿晚上啊准备西瓜，明儿你们家 西瓜 年夜饭、 啊、 就是这个 西瓜皮馅 饺子。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也是即将结束了啊。 嗯， 再次感谢所有给我们发来问候信息的帮友们，那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呢就替帮友们向帮友们转达帮友们的问候， 嗯， 有点那个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行， 祝大家天天快乐，春节快乐。 嗯、 那么在狗年，我们继续团聚在京城帮帮团这个温暖、快乐、开心、有爱心的大家庭里吧。 好吧，我 词儿太多了， 看你能说到什么时候。 你说两句，你说两句， 我。 别说吃啊， 啥都别说了，发红包呗。 好吧，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节后再见。 再见。